0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七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好听的歌，也会说一些有的没的，和你一起度过轻松愉快的早晨。我是突然想起前两天去一个古镇玩的时候，就看到在街角有人正在卖艺，一个漂亮的姑娘，整洁的短发，弹着吉他唱着歌，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围上来听她唱歌，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好的，她的眼神里都透着她很喜欢音乐这样的感觉。喜欢这样的街头艺人的表演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也在用着自己的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你在追求的是什么，想要的还是要迈出那一步，自己来争取。好了，不说了，在这里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接下来那英的一首放手。 我爱上你把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爱放纵却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怨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条坚强的就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梦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梦和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心用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 是贼，用温柔就偷窃我全世界，再也没有风景比你明媚。多情月被吹灭，梦里面只有你相陪，别要醒着神秘瞬间，享受此刻暧昧。我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直接心上落叶，是你让我摇摇欲坠。哦，就这么微微的暖暖来，默默的轻轻来，眼神里擦出了爱，找不到其他对白，说也奇怪，我已经躲不开。又酸楚又愉快，又模糊又明白，像经典悄悄存在，麻醉我脑海的你窃笑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装成熟像朋友，心快碎假装无所谓，若有似无来来回回，难道你还不累？我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一颗心像落叶，是你让我摇摇欲坠。哦，就这么微微的暖暖来，默默的轻轻来，眼神里擦出了爱，找不到其他对白，所以奇怪我已经躲不开。又酸楚又愉快，又模糊又明白，像经典悄悄存在，麻醉我脑海的你揭晓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我是心甘情愿的变愚昧，相爱难不难，你怎么看？我不想再只想爱你不在，不但想法如此简单，我心里面的旁白，多希望不是独白。哦，心在狂跳，别停摆，好愿意经典存在，无限展开。我微微的暖暖，默默的轻轻，像经典悄悄存在，这情话等你来揭晓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 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谷，仰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千古的寂静。Oh, no. 的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当微风掠过这山谷，往事付之自在秋山沉默的怀里，往事山之子。当太阳不照这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用树荫飞翔在蓝天里，好像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用树荫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看到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小想法，以后我们会去街角开一个小酒吧，卖你爱的酒，我爱的歌，打烊了就和三五好友坐在院子里撸串喝酒，大家拍着桌子聊着天大笑，我想爱全世界，想爱你。不管是开一个酒吧还是开一个咖啡馆或者是其他的，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想做的事情，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多好呀。你有这样的小梦想吗？好了，你先想着，继续来听歌。 你如何听到酒我

是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还难过，你不知道的我。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天黑了我醒着，天亮了我哭的，眼睛彼此和明天都是真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还难过，你不知道的我，哦，你不知道的我。

只想快步跑过去，抱紧你，跟你说我更爱你。虽然我其实知道，如果真换成我，你脸上细微温柔也会悄悄就溜走，心却不懂退缩，相爱的冲动在故事开始以后。故事的有曾经，我曾是有忘记多少次受过惨痛的教训，就算有天你一样会离去，我还是愿意去相信爱情。有时想出去淋雨，最好生一场大病，能不能名正言顺接受你的关心。爱要开始可能需要一点奇迹，心诚则灵，情似我爱情。如果能选择拥有一种爱情魔力，希望你只用我的方式去爱你。过去各自经历，那些委屈就放在心里，结局何时爱何时去，摸不清也不能预告说明。我也伤过心，也有点恐惧，但还是不想放弃。不是都有曾经，我总是有忘记多少次受过惨痛的教训，就算有天你一样会离去，我还是愿意相信爱情。 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名义，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坐拥城市成熟配套，携

回来，有很多人都曾幻想自己有翅膀的样子，包括我在做梦的时候就有梦到过长了一对翅膀，然后自由自在的飞翔。曾经在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有写过向往自己变成一只自由的小鸟，在天空中翱翔，是一种很美好的想象。现在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长出翅膀，但在自己的心里真的是可以有翅膀的，那是一种动力，一种坚强的理由，可能就是你的梦想。所以你有属于你的翅膀吗？不过很多人现在在拍照的时候也喜欢在后面加一对翅膀，很漂亮。好了，不说翅膀了，在这里还是来听好听的歌，林凡的一首《明明爱你》。 不敢放心爱你，再爱就伤感情，保持安全距离，好朋友才是最好的关系。太珍惜，太想继续，太在意我们的这份默契，情愿现在这样留在原地。可是我的 Lady， 为什么不休息？是沉默让我犯了过敏，懦弱散了眼睛，可是我浓浓鼻音，为什么不留点余地？微笑快要不能呼吸，思念挥之不去的叹息，伪装没有力气。这样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不言又不语，不理也不依，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我只能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友情，一个人自言自语是我习惯的回忆。 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杨柳絮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危害。每年的四五月份都是杨柳絮漫天飞舞的季节，杨柳絮易燃，且燃烧速度非常快，易引燃加油站、绿化带、树林、农村柴垛等，危险性较大。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大家，在飞絮漫舞的季节，广大民众不要在室外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火源放置在孩童能够轻易够得到的地方。杨柳絮燃烧就像导火索一样， 蔓延极其迅速，极易引发火灾事故。同时要加强对孩童的教育管理。通过往年数据显示，大多数火灾发生在节假日，由于孩童学生感觉火烧杨柳絮好玩，因不注意造成房屋柴垛、绿化带等火灾。除了引发火灾，杨柳絮还会遮挡行人和车辆的视线，引发交通事故。另外，专家提醒，每当杨柳絮飘舞，就会带起地上的脏物灰尘，从而影响空气质量，同时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如导致皮肤过敏，出现小红疹、脱皮、红肿和瘙痒，加重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广大市民外出时可采取戴口罩、眼镜、纱巾等防护措施，防止柳絮和杨絮进入鼻孔或喉咙内。对杨柳絮过敏的人群应尽量减少在杨柳树集中的区域活动。针对杨柳絮飘飞给人们户外活动带来明显不利影响，相关部门可采取加大向路面洒水，并及时在温度相对较低的早晚清除飘落到地面上的杨柳絮等措施，防止落到地面的飞絮再次飘飞。同时要组织人员及时对街道、小区内的杨柳絮进行清扫，以免留下火灾隐患。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全市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后，我市各镇迅速落实会议精神，对镇域内污水渗坑进行排查清理。连日来，高楼镇对镇域内抱秋河、幸福渠、牛道沟及高楼五中、黄新、皮各庄、荣家庄内的污水渗坑进行了详细排查，组织施工队分两组进场，一组清理荣家庄四处污水点，一组封堵韩家庄猪场、庄户猪场、黄新猪场等排污口，清理皮各庄渠坑内垃圾。清理工作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封堵排污口，第二步对水面垃圾浮萍进行打捞并无害化处理，第三步清运渗坑周围垃圾恢复原貌，第四步进一步细化网格化责任分工，加强日常巡查处置。齐新庄镇坚持五一小长假期间工作不断档，在污染渗坑治理工作上持续加力，成功封堵三福庄七家猪场群的排污口，打捞及外运大康庄猪场群渗坑的漂浮物。在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中，齐新庄镇再显新成效，该镇已成功将一帮展柜有限公司劝离，今后他们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营造更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全民参与，全力以赴，促散乱污企业尽快实现转型转产或成功整改。在土地监管方面，严打违建行为，重点对煤矿路两侧和轻轨路由范围土地坚持昼夜不间断巡查，对新发现的渠头村钢构违建实施了彻底拆除，今后该镇将以更强举措坚决打击违法占地行为。日前，我市召开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5周年大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全、副市长张凤玲、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出席会议。刘增禄在讲话中希望全市广大青年一定要志存高远，筑牢理想之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勤奋学习，塑造栋梁之才，把学习 当成毕生追求，在实践中经受锻炼，积累经验，增长才干。要砥砺品德，锤炼优良之风，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要务实创新，勇担开拓之责，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先，带头树立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不断开辟学业进步、事业发展的新天地。刘宗禄强调，全市各级团组织、团干部要把牢政治方向，培育核心价值，组织广大青年在走好发展新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助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上奋发作为。要履行时代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把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要求作为当前和今后时期的主要工作，深入基层，走进青年，把准青年脉搏，找准青年需求，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会上宣读了共青团三合市委关于表彰2016年度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和共青团三合市委关于授予鼎盛东大街街道团委等20个团队组织志愿青春最美三合集中志愿服务活动优秀组织奖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了奖，5名优秀青年代表做了典型发言。会议还向齐心庄镇团委等15个团组织进行了青年先锋队授旗，下发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三合倡议书。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志愿青春最美三合集中志愿服务活动宣传片。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我市对小散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排放企业的整治措施。根据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违法违规小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市将对小散乱污企业进行关停取缔。总体原则是，对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备的一律停产整顿，限期治理；仍不能达标排放的坚决关停；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的，一律责令停产、限期搬迁或关停；对治理达标无望、偷排直排的工业摊点和小作坊，一律关停取缔，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企业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责任主体，要认清大势，顺应大势，彻底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和落后发展模式，主动整改，自觉转型，为改善环境质量做出应有贡献。同时，我市也将积极支持企业转型发展，陆续出台有关政策，在金融、税收等方面支持企业转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帕金森痴呆门诊、癫痫病门诊、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眩晕头晕门诊，同时将于4月10日举办公益义诊健康讲座活动，望广大患者知晓。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 八点钟的时段，这里是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这样的一首歌把我们来到了22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961湖城之声。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你可能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都在扎堆结婚。刷一下朋友圈的话，看到各种人都在参加婚礼，我也去参加了婚礼。那在这里就祝福所有的新婚夫妇幸福美满，携起手来白头到老。至于还没有找到另一半的朋友，不要着急，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的。接下来，周传雄《倾城女子》。 我试着隐瞒自己，若无其事，被放入关于不该爱的故事，偶尔触动记忆，一幕把我尝试惊喜的看见真实。苦苦爱恋着你的那一小子，每次看你都像在读一首诗。这个站在清晨阳光下的女子，是我们为人知的心事。 长时间空消磨。 了解累不累，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我也好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我的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一等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我的小麻雀它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飞越城市天空，小麻雀累不累， 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 我也好想飞， 可是我真的太飞， 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一荡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童话里面，我的小麻雀还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我的小麻雀还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发现。 孙航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名义，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蓝图，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今天

着酒，这应该是最安全的人生吧。像失去了，也想起了曾经错过的和可能永远得不到的，也许都这样一直到老吧。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是鬼的路人，你呼吸灭前也有个怀抱等待投靠。直到老吧，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是鬼的路人，霓虹熄灭前也有个怀抱等待投靠。为什么我总一个人与寂寞作战和作伴，黄昏以后一直到天亮了以前，就算白天了睡着了还是会寂寞。我选择在家里喝着酒，这应该是最安全的人生吧。想失去的也想起了曾经错过的和可能永远得不到的，一直都这样，也许到老吧，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是鬼的路人，你呼吸也浅 藏着秘密，只有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然醒来，心情肆然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经常熬夜上网，不要眼睛酸还一直盯着手机屏幕，不要老喝饮料吃垃圾食品，下雨要记得带伞，感冒就吃药，没事就多跑几圈，多喝热水，少流眼泪。有人跟你说过这样的叮嘱吗？无论有没有人在一直关心你，你都要懂得爱护自己，保重自己，这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状态吧。好了，继续来听歌。 昨晚的夜座白色环形电梯，讨论正在有和心里起犹豫，趁闲暇的少女听着 Kid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跑了天使的发型，少女手中的硬币，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湛蓝色的希腊婚礼，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坠入真理，他的表情像电影那么透明美丽，一他幻想的快乐一览无趣，诗人这句很好听，许愿去人的喜乐少女， 一直都挺相信一句话的，就是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情，遇见我该经历的人。你是这样吗？相不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一定不是白来的？ 哪怕有些人终究变成了过客，哪怕有些事情过去之后就变成了过眼云烟，可是是他们帮助你成长，或者说他们一定留下了一些隐形的东西，是一种影响，希望都是好的影响，随遇而安挺好的。继续来听歌吧。 比方前世了穿越古今游，借一杆身经是梦，可否不朽？一心一向走，醒来千古愁，君子莫言轻易重。是一种转眼冰封，江山悠悠，烈焰将前往，几度我谢我口，一纵一沉走，只为你自一世的不朽。今朝只剩两岸春秋，

伴走向远处。 数到三就不哭，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琳。我发现最近很流行那种碎花的元素，不管是衣服、墙纸、手机壳，好多人都会买碎花的东西。其实早在几年前好像就已经流行过了，最近我也是很喜欢买了碎花的这种手机壳。不管是买什么样的装饰品、衣服等等，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看到花心情应该会比较好吧，特别是女孩子。你也可以考虑碎花元素的东西，或者画一朵花，一种放松方式。好了，在这里会听到很多花一样的好歌曲，他们就在你的耳边好好的绽放。好了，继续来听歌，任贤齐的一首《花太香》。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花香般好听的歌曲，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相见时恩恩怨怨，何时才久罢？黄昏几晚霞，独行无牵挂。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有句话，谁得真谁不怕。一人横渡点点处处流香，月光山中有月亮，晚风吹秋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蓝天呀，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难掩春风呀，不是青春爱花。花太香，花下风流花似花。